挽回。啊，莫爱美丽亲像烟花，灿烂美丽潇洒天地，像为你飞。无边的阮像落花，孤单风中在徘徊。一个合理的解说，望你一句真心话。思念的我像明月，不忘乎分赶紧过。甘愿乎你你乌夜你白，对你一生不反悔。 是谁，别因为已经化成灰犯规，爱太吊诡，给我告解的机会，当汗水渗进味蕾，诱惑谁舍得为，你是我爱的原罪，胸口涌出的蔷薇，吻在心扉刺痛的甜美，惩罚我爱的绝对，不能接近的蔷薇，胸口涌出的蔷薇，吻在心扉刺痛的甜美，惩罚我爱的绝对，不敢触碰的蔷薇，禁忌的滋味却更美。 Do birds suddenly appear every time you are near?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Why do stars fall down from the sky every time?And decided to create a dream come true. So they sprinkle moon dust in your hair of gold, starlight in your eyes of blue. That is why all the girls in town follow

还记得那年春季，相爱在夕阳底，春风阵阵吹，为你照了明。谁知道你变了心，把我丢入你，害得我整日流泪为了你。

昨夜离去的痕迹。一整夜划不去，那清清楚楚深深的烙印。 情路跌低，笑一声真凑巧。